锵锵三人行，今天是文道陪着咱们这个德国汉学家啊顾斌教授聊，而且我发现有一个话题你们两个人都很看重，就是翻译。 是 这个翻译啊，对这个文化的这个变革或者交融啊，这个作用啊，怎么说都不过分。 当然， 但是实际上呢，好像现在也没有太多人很把翻译当回事。我看到很多所谓翻译的这个书啊，老实讲，外文也很糟糕，中文也很糟糕， 都不。 但是呢，咱们可以从最近的一个女翻译说起，你知道吗？最近在中国呀，火了一个女翻译，被称为是最上镜的、最有才的、最有气质的美女，反正中国什么都是美女翻译， 什么都变美女。 你看看这个照片，顾教授，你看，这是前些天呢，两会上温家宝总理记者招待会上这个女翻译，说是外交部啊，这个英文室什么什么英文处副处长，翻译室的英文处副处长叫张璐，据说是这个外交学院还是国际法专业毕业的。 对， 大家觉得他不得了的地方是什么啊？这个温总理讲话呀，引用很多古诗文。老实讲，我很难相信，除非是温总理事先告诉我要说这句，要不然他怎么？你比如说，他有一句话叫什么？"人或嘉善，心无疵兮。"你连中文你恐怕都听不出来是哪几个字。他居然机场翻译，当场翻译， 翻得还不错， 翻得还不错， 翻得还不错。 他们说，就他据他自己讲，他是他平时就注意搜集这个领导人讲话引用些什么成语，这个古翻译，而且呢，就古文的翻译，而且平常自己也加紧这个古文功底的这个学习。但是我都是很难相信。你比如说他们讲的有些事很有意思，这个温总理引用《离骚》的，叫这个亦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就说他翻译的好嘛，因为在英文里啊，九死死九次不是个习惯用法，英文里据说呀要死一千次，所以他翻译呢，他就说thousands， 就要死一千次也不后悔。哎，这个大家很惊讶。另外，我觉得你像说到两岸关系的时候，就我觉得这个温家宝讲的那个话叫做什么？虽有小份，不费一亲，就说虽然有小的这个争执吧，但是呢，还是一家人，还是这个亲缘。光一亲这俩字儿，他仅凭听，他怎么能听得出来呢？我很难 相信。所以你觉得可能是事先温总理啊？待会我 要不还得说咱女翻译厉害。但是从这个话题啊，两位可以说说。这种，你像这个顾教授刚才就给我讲，他说如果没有翻译，李白、杜甫这些人怎么可能在世界文学界有地位？ 没错， 这我还真是孤陋寡闻。李白、杜甫在德国很有名吗？ 非常有名，对。 那他们认为我们这李白、杜甫是个什么样的诗人？ 那是这样的，德国很早就注意到这个李白，特别是德国的作家和文人，从19世纪末开始。因为那个李白他代表一种自由感，当时因为德国还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国家，文人他们都觉得他们在那里没有什么自由，不能够享受什么自由，所以他们都向那个李白学习，所以他们写他不少。 怪不得你现在喝中国白酒也有李白之风。 对，你说的很对。 对，刚才华老师听顾教授说，他现在喝白酒很内行， 拿红酒杯子， 懂拿大杯子喝。 文道为什么这么注意翻译问题？ 因为我觉得翻译当然准不准确很重要。今天中国有那么多的翻译书，但是不准确，错的地方一大堆。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翻译带来整个文化变化。我们很少中国人会注意到一点，今天我们中国人的语言文字包括思想世界是在很多次的翻译运动中形成的，这就当然是当年的佛教的引进，对不对？那些是非常浩大的一个运动，那场翻译运动几百年下来影响多深。接下来就是近代，是不是我们借着日本转译了那么多的新的观念跟文字进来，所以我觉得 也许是不是同时还有误解和误会， 没错， 也这么翻译过来了。 所以翻译很重要，翻译是会彻底改变一个文化它的整个世界观它的框架。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去看啊，反过来我觉得有时候准确这个东西就变得很模糊了。什么叫准确？比如说我以前有时候常常在想一个事儿，就很多人跟我说你要求准确的话，比如说我们要准确的把日本的小说译到中文，你就会发现有很多东西中国人是看不惯的。因为日本作家写东西，比如说他们常常会用这么一种说法，你有没有注意到，他说 啊，我这么说也不算过分吧，他们常常有这样的一个表述方式、日文的作者，那这个东西把它译成中文，中文会看读者看不惯，所以中国读者或者中国翻译者有时候会想把它汉化，就想让这个日本人说中国话，想让德国人说中国话，但是在我看来，你这样子去要求的时候啊，它第一是不准确，第二就它失去一个机会，就是把一个跟我们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看世界的方法带进来，这好像就德国的思想家沃特·本雅明，本雅明就讲翻译的时候就说，翻译是让你能够进入跟接触一个完全不同的一个他者、一个世界嘛，对不对？ 顾教授对翻译怎么理解？ 是这样，如果没有翻译的话，没有什么新中国。如果马克思没有翻成中文的话， 没错， 不可能， 没错， 会说什么新中国？这是第一。第二呢，中国翻译，一个翻译家也可以创造一个民族的语言。比方说，德文原来是什么意思呢？德文的意思是说老百姓在街上说的话。那德国人他们500年以前他们说什么语言呢？他们说拉丁文。还是到18世纪他们说也写法语。德语他们不写。那从什么时候开始有德语呢？那个马尔丁路德他是6世纪初开始翻译圣经。 马丁路德。 对，通过翻译圣经他创造了我们的德文。但是我们还要等300年德国文人作家越来越多用语言，所以到了哥德时代我们才能够说我们第一次能够碰到一个德国文人他真的能够掌握德文。 哦，几乎可以说这个德文是翻译创造的， 通过翻译。对，通过翻译，因为他那个马尔丁路德他用那个老百姓在街上说的话 他本来是个俗话，就老百姓日常说的语言， 是 不是一个高雅的能够书写的东西？ 因为圣经一定是翻成拉丁文的，所以文人他们都可以看，他们不需要一个翻成德文的圣经。但是他那个路德他要求老百姓他们应该自己看圣经里头有什么，所以他决定我用德文 翻，等于当年咱那个白话文嘛。 是，对，对。 但是你对中国的这个从古文到白话文的这个转变怎么看呢？ 那到了49年以前，我觉得无论是哪一个时代，中文很有特色，中文很漂亮。比方说鲁迅、钱钟书、梁实秋、林语堂他们写的那个中文，我觉得没有什么大的问题。但是中国的问题就是49年以后开始，因为语言和国家有密切的关系。如果要治好一个国家的话，你应该考虑到语言的作用。所以这是一个原因，为什么49年以后有不少政治家们，他们也可以这么说，创造了普通话。通过普通话，他们觉得他们可以创造一个新的中国。所以普通话和中国49年以后的那个发展是分不开的。 我听过一句哲学家的话呀，说这个世界本质上是语言构成的， 是对 语言构造的， 对对对， 这个话很深了哈。 对， 咱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注意到这个顾斌教授啊，对现在的中国作家有一种批评，就是好比像说这个1949年以前，很多这个文学家本身就是搞翻译的，像鲁迅都翻译过很多东西啊。他认为呢，好像当代的中国作家怎么懂外文的极少，也就是说他不能直接看原著，他看的是翻译过来的东西。这个你觉得就他就不能有好的文学吗？ 是这样。通过翻译工作你可以提高你自己母语水平，另外呢你可以学一种完全新的语言。比方说45年以后，我们的那个7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波尔，他说纳粹分子把我们的德文完全破坏了， 纳粹把德文破坏了， 对，我应该重新学德文。那他是怎么重新学德文的呢？通过翻译，他开始翻译美国短篇小说。 为什么说纳粹把德文破坏了？ 因为他们 用他们自己的那个意识来创造一种受不了的语言， 受不了， 因为他们想通过他们的语言控制所有的人和人家 啊， 通过语言你可以控制人，所以语言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有一些语言本来很重要，但是被纳粹滥用之后就变味了。 你比如我能想到的是一些口号式的语言， 对，比如说他们 强迫性的语言， 比如说纳粹很喜欢讲生命，对不对 ？Leben， 是 对 不对？他们这个字用多了之后，你一听你就觉得好奇怪啊，就等于像在现在中国有些字，你一听。人民的欢声笑语，这本来是很快乐的事，但你一听你就觉得肉麻，对不对？就用多了那种字，你就觉得怪了，就给用烂了。 哎，还真是有这么一个问题。而且我记得像中国有一个已故的作家叫王小波，他就说啊，他说他的文字风格的形成跟中国老一辈的一些翻译家，其实他说那些翻译家的这个文字能力啊，足够用来当作家，他们也能写出好的，但是他们投身在翻译。于是呢，他翻译出来的这个文体啊，哎呦，给了他很大的一个营养。 是， 嗯， 那北岛他自己也说过，如果他在文革的时候没办法看，台湾书翻成中文的那个西班牙诗人的诗歌的话，我们今天不能够重视，我们今天重视的这个北岛，他肯定会变成完全另外一个北岛。 对， 就是说他实际上翻译不光是一个翻译的意思， 是 他自己创造了一种文学 啊。对，翻译是创造。 对。而且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我觉得常常能够从翻译里面啊，就像顾教授刚才讲的，你透过翻译的时候，你母语得到锻炼，而且同时在翻译里面，你会发现重新发现自己。 对， 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很震撼的经验啊，是那时候我念中国哲学，我去念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专门翻译中国哲学的一个学者叫陈荣杰，他翻译很多中国哲学的东西到英文。我看他那些选集里面他怎么去译中国古典，很震撼。怎么讲，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他有时候啊他会把八卦翻译成什么，他八卦怎么译成英文的，你说他译成 8 elements of universe， 宇宙的八种元素。那么你想想看，这个中国人，因为我们天天讲八卦， 是是， 你讲的很熟了之后啊，你反而忽略了他的很多层面的东西， 哎，给我们启发 是吧？你一翻译，哎，这个东西就出来了，就新鲜了。而且呢，他这么一译之后啊，你又当然你感觉到，哎，八卦还不只是这个意思，还包括别的。 是， 但是呢，透过这个翻译，你才更认识到原来中文跟中文的思想方法跟英文是这么不一样。你有一个比较，你 互相呼应啊， 对对， 可以互相呼应， 学到很多， 互相反照 的时候看这种翻译。 那顾教授，照你的观察，你觉得今天我们中国的这个翻译界怎么样呢？ 听说目前中国翻译方面上有很大的问题。中国人好像不这么重视翻译，好像觉得翻译才是什么工具。那在德国是相反的。在德国好的翻译家可以赚好多钱，另外呢可以获得好多好多翻译奖，所以一个好的翻译家在德国可以过好好过日子，没问题。你别忘，德国每年发表的70%的书都是翻译本。 哦， 美国每年发表的书才5%是译本。所以我们是一个翻译民族。 哦，所以怪不得。但是我把这个话题转一转啊，就是刚才我听你讲到什么八种元素啊，我也想到这个翻译啊，本身也代表了两种互相观察。 是， 你看我，我看你， 是， 也可能是有这个有色眼镜的， 对， 对吧？但是这个事情本身也很有趣。比如说啊，我们开会的时候就有个人跟我讲，说是他不能理解啊，德国人是怎么看中国的？说是据他看，最近这些年。德国媒体发表的对中国的这个负面报道和评论，他说是欧洲国家里最多的。 是， 你觉得你能解释一下这是为什么吗？ 我也觉得非常奇怪。比方说，德国最重要的日报《法兰克福汇报》南方日报，他们每天有关中国肯定有好多好多好多消息，政治、经济、文化什么都有，每天都有。但是当地的报纸也是，这个我觉得也非常奇怪。但是你不要忘。德国人他们从17世纪开始，从那个莱比尼茨开始，在从中国来看自己， 想通过中国哲学了解、了解自己。 易经。 对。另外呢，世纪末一个比较重要的当时会说德国，现在说维也纳的那个诗人，他说我们的欧洲文化有问题、有困难，我们差不多完蛋了，所以我们应该向中国和印度学习，我们应该用中国和印度的经典来恢复我们原来的文化。 哦， 所以这是可能是一个我们的传统，如果我们不是从外面看我们自己的话，我们不行了。我们好像到现在还是这样，我们想多通过中国少通过美国作为人。 所以在德国的这个东方学，这个是时尚 很强， 也一向非常强，非常有名的。 哎， 这个问题很有趣，我们先去一下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像您刚才说的，这个欧洲文化，他当年曾经用东方的这个寻找东方的这个理念哲学来观察他自己。 是。 但是今天为什么德国的媒体有一种叫做辱华亢奋症，就是说呀，一发现中国有什么这个反正不好的事情，好像就感觉啊相当的这个亢奋， 兴奋， 很兴奋。这种心理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不能够否定有这么一个现象，但是德国好的报纸，比方说法兰克福汇报、南方日报，他们不会这样 啊， 小报会这样。我觉得他们这样做是不对的。 但是他是是为什么呢？ 因为好像德国人心里头还会有什么对中国人的恐惧感，好像还会有。 你比如有一个中国人跟我讲，他讲得很奇怪，他说跟他们的总理有关系。说因为总理啊原来是东德的，说是这个社会主义出来的呀、啊、最讨厌社会主义。 但是德国老实说跟中国比较起来完全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国家。 怎么讲， 中国是一个早期资本主义的国家。因为我们的福利很好，所以有的时候工作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国家要给你的钱比你工作的时候能够得到的钱还多。所以国家真的会照顾所有的人，基本上社会上人没有什么很大的问题，所以这个社会那个社会民主党代表的那个社会主义，这个社会主义我们都不怕。 对啊， 但是那个民主德国原来他们搞的那个搞坏了那个社会主义，这个是我们怕的。 我很好奇啊，就是有时候啊，比如说我觉得我们要了解，就是一个国家的媒体或者舆论，他集体的表现出对某个国家的一个意见，说因为在德国就像顾教授讲，其实并不是所有媒体都这么干，有些小报爱这么干。我们要了解一个特点，这小报是什么样的报纸。 是 小报它一定是要耸人听闻的， 它 一定要做一些夸张的言论的，而且它是最民粹的，它一定要满足最底层老百姓的心理。 我看中国的小报也这样， 没错吧。所以每个国家的小报都是最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同时也最排外。你注意看，很多国家的小报都是这样。 是 我们中国的小报也是啊，有些报也像小报一样，很排，极端排外，极端的民族主义。那么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先考虑这一点。第二，就是有时候一个国家的这种媒体它攻击外面的人啊，其实它不是重点，不在于它是不是真的讨厌中文，重点在于他要透过这种讨厌去表达一种对内的政治立场。 是。 就等于像在美国，我看到很奇怪，美国有些共和党的右派他很排外，他老骂欧洲，但是你说他真了解欧洲吗？他不了解，他骂欧洲其实是为了用来骂民主党。因为他说你们民主党都是跟欧洲人混一块。所以我想我在想德国会不会也有这个情况，是党派的 也会有。是 啊， 对。 那么过去我们说呀，就比如说像德国、像欧洲，曾经出现过对东方的一种想象，想象，比如说是孔孟之道， 对， 或者是东方的这些。我想知道今天的德国人，他们认为中国是不是已经放弃了他的传统文化了呢？ 对，很多很多德国人是这样看中国的，所以觉得非常遗憾，中国人到现在好像不太重视自己的文化。 那么他们现在眼中的中国是一个什么道统的中国呢？ 那 因为他们大部分只能够在德国跟中国的接触，所以他们在博物馆还是看书的时候能够跟中国接触。但是还好，最近有德国不少的博物馆，他们可以请中国最古老的文物在德国展览，你不相信会来多少人来看一看。 嗯， 德国人特别喜欢，非常重视中国的古代的文物。 嗯， 孔子在德国的地位是非常高的，老子、庄子也是。 嗯， 庄子、老子他们影响我们二十世纪的哲学，也影响到我们的二十世纪文学。所以如果比方说没有什么老子翻成德文的话，我们可能从来不能够说 Dublin， 因为他看的那个老子道德经以后能够创造第一部德国完全是现代性的 一部小说。 哦，听说这个著名的德国哲学家康德 对 跟这个孔子也很有这个互相应发的关系。 对，他们也有一个说法是一致的。 哦，这个德国人觉得像中国的这些东方的这个哲学是一种救世之道吗？ 不明白。 挽救世界的 啊，对，是 一种哲学 是。